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六章，上文啊讲到，友哥喺临瞓前呢就教咗一啲控尸嘅窍门俾文才同秋生，咁啊扫咗阵 call 之后咧，自己就去瞓觉啦。秋生突然间问文才：点解咁等钱使啊？系咪咁中意婷婷啊？咁样文才俾佢望到面都红晒，口窒窒咁啊讲啦。嗱，佢本身系口窒噶嘛。你霎霎霎时时间问呢啲，我好难答你噶。切，中意就中意啦，你咪真系好中意婷婷啫。咁你咧？唉，我中意有乜用啊？唔怕同你讲啊！啱啱我带婷婷翻屋企咋，姑姐一手请咗佢入去同佢倾偈啦。 哦，咁佢倾可能都系谂住撮合你同个婷婷多啦。 我都想啊。 哦，乜唔系咩？ 你管我傻嘅咩？佢叫我行出去，我行出去噶啦。我梗系偷听下噶嘛。 咁佢哋讲咗乜嘢？ 冇、哦，翻到去啊，姑姐啲眼神都唔系咁好睇嘅。怕且姑姐可能就认为婷婷啱啱呢屋企出咗咁大件事，家道本身就中落緊㗎喇。而家得返佢一个人，又冇人冇物咁。我觉得呢，佢又觉得婷婷衬唔起我嘅真㗎。 你姑姐咁势利眼㗎。 唉，女人都系咁㗎啦。生女嗰啲就驚个女嫁得唔好要人照顾。生仔嗰啲呢就驚娶唔啱个贤妻良母。你话姑姐呢啲呀，日日到下计埋晒啲婆乸数。佢睇住婷婷个样啊，唔好话嫌弃啊，笑起身啊假到咩咁啊。我点会睇唔出呢？话晒呀，日日我都对住啲女人㗎嘛。文才听到呢度就有啲欲言又止啦。 秋生继续好认真咁问阿文才啦。 嗱，你系咪真系鍾意婷婷㗎？文才勾勾个头。 婷婷啊真系好好靓，而且我哋都叫做经历过生死啊，穷过患难。我觉得呢，佢系我咁耐以嚟咁大个仔第一个咁上心想去保护佢嘅一个女仔咯。 秋生嘅望住文才讲啦，如果系咁嘅话，你咁鍾意佢，咁我文才即刻打断佢啦。 嗱，婷婷唔系货物嚟㗎，婷婷个人嚟㗎，佢有自己选择嘅权利。你千祈唔好因为我鍾意婷婷，跟住你又当佢系货咁样样样俾我。我最多同你公平竞争㗎啫。 唉，我都未讲完。 你继续讲啊。 我嘅意思系话，姑姐咁嘅态度呢，我諗我冇望㗎啦。其实讲真呢，婷婷真係好靓嘅。但係你话我有几鍾意佢，对佢成世呢，我真係十五十六啦。如果你真係真心鍾意婷婷嘅话， 嗱， 一成两兄弟，我点都撑你㗎。 文才听到秋生咁讲，眼泪水都差啲感动到流出嚟。不由得捻紧咗手里面支笔，声震震咁同秋生讲： 秋生啊，你 诶，讲时讲，男人老狗唔好流马尿。 文才即刻笑啦， 嘿嘿，我知你对我系好嘅，不过 又不过乜嘢啊？乜你个人咁婆妈噶？ 不过我真系冇钱呢，师傅讲得啱啊。就算婷婷真系鍾意我，真系俾我追到佢，咁我凭我依家咁两袖清风，穷啊穷到裤穿窿咁，咁你娶个咁靓嘅老婆返嚟，你都冇理由饿死个温臭屋㗎。 秋生就讲啦，唉，钱咋嘛，搵咪系囉。 你讲就讲得意，我跟住师傅咁耐，成日识做啲担担抬抬粗重嘢，道术就比较粗浅。你话好似师傅咁出去帮人睇风水啊，揀坟地，我又未有咁嘅资格喎。 秋生啊拗拗头啊讲啦， 咁你都有啲道理嘅。哎呀，你睇婷婷嘅样，虽然系大户人家啫，但系你都知啦，佢啊应该唔系咁细利眼噶嘛。而且难听啲讲句，得翻佢一个死症种嚟噶啦。啊喂喂喂，你唔好咁衰啊把口。哎，得，咁啊冇计啦。嗱，而家当务之急你可以做嘅咧，就快快脆脆学识友哥啲本事。照我睇，应该就唔系好难。你睇下佢样啊，攰攰下咁，你啊点都醒目过佢啩？文才摸摸下自己块面，啊咁又系，点点睇我都事正过佢咧， 咪系咯，颜值即正义啊嘛。 咁我哋嗱嗱临过去睇下嗰啲符系点啦。哦，系啊，啱啱话顾住记不记，我都唔记得咗嗰啲符啊，应该点画先？一路讲住，文才同秋生啊快快步咁行去啲僵尸前面咧。两条友仔喺度研究紧贴喺僵尸额头嗰度咁嘅镇尸符，究竟系点样画嘅咧？咁文才咧生得啊相对矮啲，又有啲肥，垫高只脚系咁望，一路望手里边支毛笔，又唔知写紧乜嘢。秋生啊讲啦：，喂，使唔使担张凳俾你啊？文才啊讲啦：，凳啊唔使啊，担凳仲睇唔清楚添啊！你帮我扶扶直道符，我睇下点写先。痴灵啊，呢两个字我识嘅，跟住下边咧就十个窿，右手边就十个窿，中间系咩嚟咧吓？两条友仔咧出奇认真咁啊研究紧道符，咁可能系太过专注，抄抄下咧，秋生啊不其然就将道符喺僵尸头上啊搣咗落嚟，两个人啊仲唔觉，耷低头望住个王符。一边睇一边讲啦，哎呀，撩嚟撩去咁复杂嘅，喂，你放喺张台度俾我认真抄一次啊！不如秋生讲，哦好啊，咁行过去咯。啱啱行到张台度啫，身后边另外嗰七只僵尸咧，额头上嗰啲符无风啊自起，竟然就一张一张咁跟住脱落咯，随住啲黄符一张一张咁甩落嚟，八只僵尸。同时擘大咗只眼，成身啊有啲喺度震下震下咁，好似想喐又喐唔到咁嘅感觉。文才同秋生啊背对住佢哋噶嘛，顾住抄符，而且依家夜深，文才啊眯住只眼咁样讲：，喂，你嘢帮下眼睇我写得啱唔啱啊？喂，秋生啊讲啦，系啦，一人鸡短，二人鸡长，攞眼灯过嚟照下先。一路啊望住道符。求其啊，伸手攞眼灯过嚟啦，咁啱得咁巧，就系攞咗友哥嗰只引魂灯。只见引魂灯啱啱攞过嚟啫，上面嘅火苗自己就喺度喐下喐下，发下发下咁。文才讲啦：，喂，你攞咗咩灯过嚟啊？咁样嘅？秋生啊望望，咦，原来攞支引魂灯过嚟，跟住啊同心大作啊问啦：，喂！你话呢，如果眼灯搣熄佢会点啦？文才讲啦，搣熄佢鬼知咩，我知又唔使学啦。咁又系，喂有哥啱啱讲啊，真理就来自于实践，边我哋试下搣熄佢咯，搣熄佢睇下有咩唔同，咁就方便你抄笔记嘛，等佢瞓醒都唔知几时啦。文才望住佢。得唔得啊？唔好搞出啲咩大头发出嚟哦、啊！切，惊咩啫？啲僵尸系佢捉嘅，有啲咩事啊？佢搞唔掂咩？点啊？搣唔搣啊？嗱，我都系为咗帮你啫噃。文才俾秋生咁样一睇，系、啊，都系为咗自己啫。佢自己都玩性大起啦。诶，咁啊，咁未必试下咯。搣识佢睇下咩效果先。嗱，正所谓好奇啊，累死猫。呢两条白焰星啊，真系唔识死啊！啱啱讲完啫，秋生啊死唔切，一搣就搣熄咗眼引魂灯，而引魂灯一熄，身后边个八只僵尸就开始喐啦。首先啊，擘大棚牙，好似人哋松牙教咁样，一张一合，然之后喐条颈，搞到啲关节有啲吉力吉力嘅声啊出嚟啦。条颈一喐。只手啊，不其然又抬高，舒展筋骨咁嘅款。文才同秋生仲懵然不知， 臭声就问呢，喂，你后面咔啦咔啦嘅，你冇关窗咩？ 啊，我今晚都唔系好大风啊，咪有老鼠啊？ 咁啊，我哋睇睇。讲完啊，拧转身，不睇又有之可？只见身后边啲八只僵尸目露凶光，十只手指张开，计埋啊八十只手指，望住文才同秋生两个生人，似笑非笑咁样样擘大个口。文才同秋生吓到倒褪一步，点知啊俾张凳一棘，两条友仔劈啪咁啊笪咗喺地，痛到佢哎呀咁叫啦。佢不嗌又自可，一嗌哎呀啫。本来望望下都未喐手嘅僵尸，同时向住秋生啊飞扑过嚟。秋生啊伸手都唔慢啊，一个倒褪，连取一个关斗。而文才呢，一个碌地沙，碌在墙边，谂住立架撑。尤其八只僵尸好似睇唔见文才咁，净系对住秋生啊跳过去。秋生啊而家先反应过嚟，有搞错啊？点解净系追我噶？文才望住呢八只僵尸，见住秋生啊俾呢八只僵尸追到满屋咁走。咁因为呢度系二庄嚟噶嘛，除咗有两张凳、一张台，其他全部棺材嚟嘅。只见秋生一个翻身跳上个棺材，八只僵尸啊兜住佢系咁跳过去。排喺最先头嗰只，一手啊叉过去秋生度啦。秋生啊一个翻身跳咗另一副棺材嗰度，咔一声，啱啱企住嗰个位置已经有十个手指窿。秋生啊慌啦，喂，点解只追我噶？文才都醒水啦，即刻翻开啱啱记得嘅笔记。 哦，头先阿友哥落咗道指令，话听到，哎呀，咁佢就会丙噶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八只僵尸系齐齐齐向后转，望住文才，同时啊向住文才扑过去啦。秋生啊醒水啦， 哦，原来你讲咗哎呀！ 啱啱讲完，八只僵尸同时又拧翻转头追秋生啦。文才见到咁，哇！啲僵尸冇咗灯，同埋冇咗符，一样系记得上次啲指令噶，咁过瘾嘅。跟住啊讲啦， 啊秋，你顶一顶先，你再走走先，我再试一试。 一边讲，一边啊擒上屋顶咯。啱啱擒到上横梁啫，走到嗌啦， 哎呀！ 只见到呢个时候咧，秋生啊已经俾八只僵尸逼到去墙角咁滞啦。一听到文才嗌哎呀啫，八只僵尸啊成身一震，全部停晒，望住文才叫个方向望过去，见到文才半空中嘅横梁上边嘅，连望都唔使对望嘅，一齐飙咗过去。对住文才嘅方向就一嘢咁插过条柱度啦。秋生见到，哎呀，拆屋咩？啱啱讲完啫，八只僵尸又齐插插定咗喺度，同时啊拧转身望住秋生啦。秋生啊正踎喺个棺材上边噶嘛，见住啲八只僵尸望住佢，但系又冇跳过嚟，咁啊想解释啦。嗱，各位大佬，我啱啱咧系叫哎呀咋。唔系哎呀啊，衰多口啦！八只僵尸又向住秋生个飙过去，文才喺上面揽住个横梁，就喺度讲啦：， 喂，我可以做证噶，佢啱啱真系叫哎呀，就唔系真系叫哎呀噶。 大家都应该估到啦，八只僵尸啊齐插插180度一个转身，望住文才又要跳过去插嗰条柱啦，而佢哋冇发觉嘅系。僵尸嘅动作一次比一次快，其中有一只咧就好似有啲失控咁咯。咁当然咧，僵尸瓜之前咧，佢都系人嚟嘅。你试下俾人哋咁样点嚟点去，佛都几出火啦。秋生啊醒水啦，一跳就喺棺材面又跳翻落地，点知好死唔死屈亲只脚，哎呀咁样叫咗一声，八只僵尸又同时拧翻转头啦。文才见到，咦？咁嚟玩啲僵尸都系另一种意义嘅控尸术嚟㗎喎。不由得对秋生讲啦， 你秋生唔使驚啊，我同你啊距离咁远，只要啲僵尸破你到嗰阵，我一声哎呀佢又嚟扑我啦，咁佢扑到嚟你又哎呀咁就冇事咯。 话都未讲完啫，文才成个人就唔识讲嘢咁滞啦。只见啲八只僵尸 已经就唔理文才有冇嗌哎呀啦，饱抽住抽身就冲咗过去， 唔理前面系有凳地有棺材，冚唪唥全部一掌个劈开，追住抽身嘅势要攞佢命为止。 抽身屈亲只脚噶嘛，只能够单手跑拍个棺材，翻身一碌，咳下咳下追去墙边。喂喂，做咩神咗啊？ 文才亦都知道唔妥啦，即时喺横梁上面顺住条柱，削咁啊削翻落嚟，一边削落嚟，一边就掀紧本笔记就讲啦： 死死啦！有哥冇讲点样治僵尸、啊。 抽身嘅对面就喝啦： 糯米啊！ 举住两块棺材板顶住。 只见八只僵尸系咁对住棺材板，将阻住佢哋嘅嘢一督一划一劈，棺材板就够厚噶啦。但系架唔住八只僵尸系咁样揈过嚟，抽身啊急啦！ 喂，僵尸又唔系未打过糯米啊？系、啊， 随即啊劈咗本笔记，双手啊插落袋一揞， 冇嘅， 先至醒起，随身带住个糯米，一早啊俾阿九叔。连麦豆都冇买，都唔记得攞翻， 大镬啦！咁跟住落嚟又点收科咧？咁啊，听日再讲。